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由普羅政治學院舉辦的地區選舉工作研習班第三期現正招生，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導師包括資深議員、律師、學者及教授，毓敏亦會親身指導，有志參與地區選舉和社區服務工作人士萬勿錯過，請即到普羅政治學院網頁 hkppi.com 參閱詳情及下載報名表格，名額有限，額滿即止，截止報名日期2014年4月17日。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嗱咁样咧，嗱我讲两样嘢先。嗱，今日咧一阵间第三节咧，咁啊原本都谂住封烟啊，难得教主喺度咧，就更加可以大家打上嚟讲各样嘅，讲各式各样嘅话题咧。有啲人想同教主打招呼，但我想讲讲嗰个幼稚园嗰个被逼迁嗰件事件嘅。咁啊，咁就一阵间大家讨论下啦，即系大家对呢件事有咩睇法啊？因为家长又发起行有类而有啲行动咁样嘅嘢啦。琴晚有个记者会啦，咁就关于呢个咁嘅德宜幼稚园同埋呢个咁样嘅英艺咁样，咁究竟而家嗰个同埋亦都可以由个政策层面去睇睇，因为我其实我琴日提出咗一样嘢，有人就质疑我咁样，咁我觉即系我依然都系维持我，虽然有啲人质疑我，你又冇仔女讲乜鸠啫咁样，但系我觉得即 系 唔系，但系我觉得唔系点解要读幼稚园咧？咁咪唔好读咯。 系咯，我都冇读过。 系咯，唔好读咯。咁如果喂，因为譬如我睇翻教育嗰个网页，又喺度呼吁嗰、那个学前教育又有咩好处咁样，喂搞到咧即系而家排位又辛苦啦，又贵啦。咁跟住然之后，即系当然啦，有好多人就会话俾我听，有托儿嘅需要啊嘛，大佬唔系点凑啊咁样。咁呢个我明嘅。咁好啦，有好多好处。咁好多好处嘅时候，咁点解唔系免费教育一部分咧？ 嗯。 咁点解唔15年免费呢个咁样嘅？ 而家研究紧。 系咯，咁咪要做，咁咪做咯。其实讲到 呢个系梁振英嘅政纲嚟嘅。 唔係，其實係應該做㗎，係應該做㗎。即係如果講到咁好嘅話，係咪？咁呢個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下意見啦。咁但係呢一節咧就唔講呢一樣嘢住，呢一節咧就首先講講泛民。咁啊，睇下教主有啲咩意見。咁就但係喺呢件事之前，教主我想問你嘅問題先。你覺唔覺得阿湯姆？你覺唔覺得湯姆好似馬草泥嗰樣？ 大佬 靠住英明啊， 系一样啊， 大佬 为我睇睇下真系一鸠样个样， 真系遍地佢有正气啊嘛， 冇错啦， 系浸气唔同咋， 个样系一样嘅。 喂，泛民绝食，而家剩翻三年咯， 啱啱就退出咗，就系咧最串嘴，成日喺度 呢个我哋林祖明， 林祖明又话我哋吓，又话我哋键盘战士啊，又话我哋搞大食会礼拜六啊，教主你喺台湾有冇响应我哋啊？ 我有， 你都有啊， 我都大饮大食啊。 咁啊，跟住然之后就终于佢话因为连日啊持续头痛啊，间歇抽筋啊，咁样啊，再加上唔知咩指数过高咁样咧，咁啊跟住商讨之后咧，咁琴日就退出咗绝食啦。咁而家剩翻三个 ，OK， 剩翻三个， 即系包括胡志伟、尹兆坚同埋咩郭兆杰， 咁佢哋三个咧，咁应该就系 郭兆杰就公民嘅， 吓咁就好，应该好值得， 即系工党 啦，即系好值得即系欣赏啦，应该无限期绝食啦，照计，咁但系唔系，佢哋又话咧，佢哋而家咧就希望咧坚持到星期日，咁奇怪啦，点解坚持到星期日咧？系星期日咩日子啊？原来就话坚持到呢个咁上海之行嗰啲泛民议员咧。 见到 官为止， 就食嘢啦， 系啦，即系总之，即系呢个系佢最大戏，即系原来你绝食争取嘅系上去上海见官啫。 好搞笑啊！嗰、那個、报纸引述嗰度系咁写嘅，佢话直到泛民议员喺上海见完中央官员，俾中央睇到佢哋争取普选嘅决心， 睇电视咪得咯， 系咯， 屌呢啲咪奴才咯。 奴才 呢啲咪奴隸心態咯， 嗯， 冚家產你要跪喺度絕食掠地，一哭二鬧三上吊，係咪？然後等過嗰個夫家係嘛，或者等條仔，即係望下你，撲街啦，或者去死啦，大佬應該就去死嘅。我話俾你聽啊，屌你一哭二鬧三上吊，全部都係流嘅。然後嗱，我哋而家三個節食到啦，即係已經氣若游絲啦，啱啱好個時間咧，就係呢班 即係走去見啊呢三個主任啫喎，嗰三個咩咁大官呢？中聯辦主任、港澳辦主任、基本法委員會主任，三個部內三個都柒頭嚟嘅 ，OK 係嘛？你等個三個柒頭，屌你咩？即係摸，即係跟住揾隻眼射下你，係喎，真係好有決心爭取普選喎。我們聽到了， 我 們看到了，我們感受到你的誠意了，不過我不能給你， 屌你老味嘅，撲你個街真係， 有咩尊嚴啊？真係，我給你啊，屌咗幾準啊，真係，俾你啦，係咪？有咩仲有咩尊嚴啊，大佬？係咪呢個係咪真係典型嘅一哭二鬧三上吊啊？係咪？喂，你壯烈犧牲咁又唔同啊嘛，係啊， 係係，應該搞啱時間喺嗰一見嗰一下就死， 係啊，香港有三個民主派為咗爭取補選絕食而死啊，咁係嘛，咁啊，但你感唔感動啊？都唔感動，屌佢日日都死人，冚家產， 我每一天都死人啊， 冒名咁樣，唉，中意殺就殺，係咪？挑你咯，真係。 唔係，即係呢個咧，你嗱阿教主你講起呢一樣嘢咧，即係一哭二鬧三上吊，或者以死，即係以死以明志咧，都係中國嘅士人嘅傳統嚟嘅。係係啊，咁樣。 投江自盡。 唔係，但係中國士人有個傳統，你令我諗起咧，就係呢個咁嘅廉頗論雙魚咧。即係呢個論雙魚咧，當年咧要挟秦王嘅時候咧，佢都係喺你面前話俾你聽，我你好籤啊！如果冇鋸咗條頸，喂，但係你要記得當日嗰個對白，佢係話我吻頸嘅話咧，七步之內咧，我係可以血錢嘅。即係個意思係話俾你聽，我吻頸啲血係錢到你。个意思就是话，如果我不是敏颈，我怼你都是怼得你死的。 系， 即系有咁嘅意思喺度嘅，大佬，唔系话即系话我真系而家好啦，我啦。 屌你，你喺汇丰银行，屌你系嘛？到最后嗰日即系遥相呼应，喺汇丰银行剩翻三件喺度， 吓 系嘛？跟住就气若游丝，系嘛？摊喺张床度，咁嗰边咧。就可能是閉門會議， 係嘛 ？OK， 或者最多俾個 photo call 你啲記者影下，就咁多嘢啦。咁嗰個對照係咩咧？係咪嗰個同民主有咩拉更咧？點解同爭取普選有咩關係咧？一邊就喺度鳩噏佔中，唔係得個講字㗎。我哋即係而家等緊㗎，係咪？即係係嘛？咁啊，將來呢個激進派又要參加，民主泛民主派又要參加，咁先夠人多㗎。呢個就戴耀廷講嘅，佢而家係等儲人啊嘛。佢而家意思其實成篇文話俾你聽，我唔係齋講嘅，因為我而家儲緊人。 琴日蘋果日報嘅， 我而家係儲緊人，儲夠夠人先有用，唔夠人即係佢知道佢自己實唔夠人啊嘛。是不是他儲夠人是不是如果你看一個畫面又好像這班絕食那樣的人再加上那些所謂現在泛民主派走去佔中屌你咪你咪當啲菲傭佔中啊 啲菲傭在街上吃緊嘢囉 是不是有乜分別啊？ 喂，你講起唔夠人咧，其實咧嗰日我哋去珠海書院做論壇咧，其實咧阿戴耀廷即係喺我側邊，佢都問我呢個問題，佢都係一路嗱佢你講得好啱啊！戴耀廷係好殷切地覺得件事係唔夠人嘅，其實我係迫切地 feel 到咧，戴耀廷係覺得嗰件事咧係即係根本冇人出嚟搞。咁但係嗰個珠海書院嗰個論壇咧，其實滿座嘅喎，嗰個係有成百幾二百人，有成二百幾人喎，相當多女喎，短裙黑絲喎咁樣。喂，佢當日佢喺我隔離，佢問我：喂，唔夠人喎？佢問我黃。但你有幾多人咯、啊？嗰啲咁樣，喂，我當其時，我即係我而家諗翻轉頭，我心諗，其實現場嗰度百幾二百人夠衝入立法會咯。你有能耐，你咪說服佢咯。 嗯， 你咪說服而家呢班人。 但係佢嗰篇文咧就調翻轉就即係又大翻你激進派。 佢話激進派都唔夠人，你夠人你自己搞咗啦，使等我三個。 係啊係啊係啊！ 而家冇話唔搞啊，而家搞之餘冇話唔笑鳩你啫嘛，兩件事兩件事係並不即係冇矛盾噶、啊、 如果你話配合埋上海即係閉門會議傾偈咧，咁佢泛民真係實踐咗豬門走肉臭路又凍死骨咯。 係咯，真係 飾演曬， 死咗又係咯。如果死咗就系咯，如果唔死噶嘛， 仲有掟鸡蛋， 系咪先？佢掉烂晒鸡蛋，因为死啲鸡蛋啫嘛。 唔系你真系扭曲咗呢个井上春树， 村上春 树，系咪你又噏错咗？屌成村上春树，屌、你喺耶路撒冷嗰个演说，系咪啊？即係雞蛋同高牆，無論雞蛋有幾錯，我都會企喺雞蛋呢邊、一個作家就唔應該為高牆而寫文，係咪？佢咁嘅意思即係話，一個強弱嘅對比，佢企喺弱者嗰一邊咁解啫，就冇叫你弱者自己去死啊，冇叫你以卵擊石啊，撲你個街！你揾啲雞蛋掟落去個地下掟牆。喂，雞蛋抗高牆喎、啊，人哋嗰篇嘢唔係講雞蛋抗高牆咁啊，大佬！大佬唔好扮撚曬嘢啦，又唔讀書，冚家產呢班人真係屌晨早流流費撚事講粗口鬧鳩你真係，一講起泛民我隻火都嚟埋，咩雞蛋抗高牆爭普選啫？ 咩理念呢？你睇返呢個日本作家得獎嘅時候嗰篇，喂而家好多人去引用，最早一個引用就是小弟啫，唔好意思，立法會個動議辯論度，屌你真係，唉，即係呢個係講五區公投嘅時候。大佬有提到嘅， 其實咧，又如果講開村上春樹咧，亦都要講翻就係話，好多人唔記得咗，佢嗰、那個嗰、那個其實係一個發言嚟嘅， 嗰、那個發言嚟噶嘛。 嗰、那個發言嘅背景係乜嘢呢？就係、是、咧，當年呢個咁樣嘅耶路撒冷文學獎咧，就頒獎俾村上春樹。咁樣咧，大家都可以好奇，即係好質疑就係、是、村上春樹會唔會去？因為即係大家都覺得就係話呢個耶路撒冷文學獎，即係其實大家都認為就係話，喂喺呢個咁樣嘅即係社會民即係社會主義行動最關心嘅以巴衝突嗰個問題上。上面嚟讲，喂， 以色列系高墙， 以色列系高墙嚟嘅，你会唔会接受呢个文学奖咧？咁样，结果佢去接受，但系佢接受嘅时候咧，佢就喺嗰个攞奖嘅时候就出咗呢个咁样嘅 一个感言， 一个感言，其实就系去，佢就系去到高墙。高牆所在嘅地方就係話俾佢聽，我嚟到呢度係話俾大家聽，我係撐雞蛋嘅。 我企喺雞蛋， 我係企喺雞蛋嗰邊。 我企喺弱勢呢一邊。 企喺弱勢嗰一邊嘅咁樣。 你咁唔該撐我雞蛋嚟以卵擊石，佢就唔想見你以卵擊石嘅。佢企喺度係咪撐你？大佬，你喺度掟象徵喺度嗱，我雞蛋抗高牆，佢有高牆咪粉身碎骨咯。 嚇！ 家產咪咁簡單。 即係呢個都幾諷刺嘅，即係對比當日村上春樹去以色列攞獎，其實同今日泛民去上海，其實都係大家走向高牆。嗰個地方，但係村上春樹去就係佢去嘅目的就係為咗吸引嗰個關注，然之後喺美喺鏡頭啊，全世界 話俾你聽， 佢話俾你聽，我係唔撚撐你嘅。 係啊，我唔撐你以色列， 我係唔撚撐你以色列嘅。就調，但係而家咧就調翻轉頭喎，而家調翻轉頭咧就係成個泛民主派做一場大龍鳳，又飾演雞蛋，又成個掟鳩爛佢，就係為咗去乞討高牆嘅關注，去等高牆可以望下我哋呢頭。 所以你係完全扭曲咗，即係呢位即係文學家。嗰個講法噶嘛，呢、這個真係好攞命噶嘛，呢班人識唔識嘢嘅？你話呢班人，屌你真係， 唔、這個、我覺得佢掟雞蛋可以，你真係掟梁振英咯，我哋。 屌你乜詞彙又貧乏，屌你學識又貧乏，咁家產見解又膚淺，屌你啊！你 所以其實喂，我呼籲啊，或者我即係呢個咁樣嘅近排呢個 DSE 又考緊呢個史記啊。如果我冇記錯，我頭先講嗰個都係出自史記嘅呢個《廉頗論商如列傳》咁樣，應該咧就揾個泛民議員咧走去咧同。啊！呢、這個咁樣嘅啊，呢、這個咁樣嘅黃江啊，或者係李飛嗰啲咁啊，哇！七步之內已超前咁樣，睇下佢驚唔撚驚。 咁係咪你何俊仁講啊？但係佢腳短啲行到去， 兩 唔到啊！ 梁國雄一腳長啲， 係啦，但係佢輪椅啊。 梁國雄咧，但係梁國雄佢踢波踢到隻腳，即係而家舊患都未好翻，可能趌下都衝唔到埋去就係。 咁呢個就係即係泛民，我覺得真係醜態百出，尤其是當佢。宣告話要堅持，佢堅持就係堅持到見官嗰一下咧，即係完全暴露咗佢哋嗰種咁樣嘅奴才。 唔係而家仲有一種論調就係我哋講都唔啱噶啦， 我哋講都唔啱啊嘛，係 講都唔啱噶啦。 志峰哥，志峰哥批評我哋， 屌你咁樣做嘢啦，講咁多嘢，我哋今日做緊嘢咯， 係啊， 大香港早晨，香港人主場，屌你就係做緊嘢， 無限期做節目㗎， 屌你真係係咪喂大佬喺呢咁惡劣嘅環境底下做節目又冇海景咁，而家睇一個閉塞咁。屌你空氣又唔好，唔加 我啲 鼻敏感啊眼啊乜揾到一齊嚟噶啦，已經係你明唔明啊？咁然後咧張台又窄，五個人坐咧又逼逼夾夾，因為隔離唔夠又鬆咗一針。要咁嘅環境，我哋都唔係做嘢啊！我哋都做緊嘢啦，大佬，為我哋嘅下一代，為香港嘅前途喺度啲奮鬥啦，真係講笑啊！真係冇做嘢，真係。 咁另外咧，除咗呢個絕食之外咧，咁樣咧就都有一個咧，就係李儀今日有篇社評咧，就講到咧。呢、这個咁樣嘅 亂七八糟的抗爭也是力量，即係話而家成個泛民咧，即係基本上就冇共識。究竟嗱呢個係梁國雄咧，即係之前講過一句，我都想引述嘅。佢話泛民到而家究竟係用咩方案？屌咧未有共識，自己想要乜都唔知道。咁啲市民喂點去支持你啫？係咪先？咪你而家話俾人聽，你泛民要乜先？就阿馮檢基話唔係啊，我哋要冇篩選嘅真普選啊，仆你個街啦，唔該。佢十九幾個方案都係冇篩選㗎啦，話俾你聽，包括最保守而家嗰個十八人方案，十八學者唔係十九學者，佢都叻㗎啦，即係 啱啱冇掹走一個， 掹走一個㗎，明有十九個嘅， 參加啦， 十九個變咗十九學者咁啊，唔係幾好啦。 我而家諗住叫阿鄭松泰加入佢哋， 加埋咪變十九學者。屌你，呢個十九個學者方案就提一個公民推薦啦。其實呢個咧，我諗啊，都有評論。 過㗎啦， 評論過 到最後個底線咧就係呢樣嘢咁啊。 呢個直頭係政府推薦嘅方案啦。 咁啊，林鄭月娥就高度評價呢個即係十金啊十八人方案啦，係咪先？咁好啦，當敵人稱讚你嘅時候，你知道你做咗咩嘢啦？ 唔係，我覺得夾埋㗎啦。我嗰日訪問羅志剛，我都特登問佢：你同政改三人組有冇溝通先？佢都直言啦，係一路有溝通，係一路有溝通嘅。 所以如果最後 唔係我首先問一個問題先，教主你去落一個評價，羅志剛係咪民主派？ 梗係唔係啦， 係啦， 佢而家建制派嚟咁大。 張大明係咪民主派？ 佢係學者嚇咁、你話佢係咪民主派咧？咁佢又經常都係嘅言論接近民主派，接近呢啲温和民主派喎。 咁但係張大明有份去做呢一個咁嘅十八學者方案，你有冇失望咧？ 我對香港所有嘅學者都從來冇期望嘅，屌你真係點會失望啫？啲學者基本上就係做呢啲嘢㗎啦，係咪？你嗱，譬如有幾個即係嗱，你揾香港啲學者，你想揾啲清流都好難嘅。你譬如馬鶴係嘛，佢勉強都算係清流嘅本嚟，但係你又真係參加嗰啲咁嘅真普聯嘅，撲咗街啦，即係係咪？係唔應該去，我覺得係咪？嗱，台灣嘅學者佢係捲入政治好深嘅。佢擺明居馬嘅，啱啱先係嘛？啲教授大學生上街嘅係咪？佢擺明居馬，因為佢有個 vision 啊嘛，你明唔明？佢有個願景噶嘛，佢係為咗個國家前途，甚至想搞台獨，佢有個願景噶嘛。你香港呢班係咩願景咧？成日講真普選講幾廿年，又唔敢去死，係嘛？又中意俾共產黨摸頭，成日去好在乎共產黨點樣諗。喂，你成日在乎共產黨點樣諗，你於是跟住就話唔好激嬲佢，係嘛？咁你而家李柱銘同阿婆做嗰啲嘢都唔啱㗎喎，係咪你激嬲佢㗎喎又係係咪跳你落尾真係。咁佢呢啲係故意激嬲佢㗎喎，因為嗰兩個夠嗰、那個夠大㗎嘛，拜登喎幾撚大呀， 係咪 美國副總統喎，係咪咁佢咪即係嗱呢個呢就你就倚仗個外力嚟抬高自己，跟住就兇佢㗎嘛，諗住係咪兇唔成嘅先至即係隨途口雞。咁你又咪又激嬲佢一樣嘅嘛，係咪？你成日咁在乎共產黨嘅感受做咩啫？香港人，你爭取呢個自治，咁啊政改係香港人自己嘅事嚟噶嘛，係咪？香港靠香港人去自救噶嘛，大佬啱唔啱？所以呢班咁嘅人，即係我老實講，即係我都冇乜好評論個學者，你對佢有咩期待啫？屌你香港啲學者，屌大部分喂高薪厚勞。坐以待毙，我成日讲 高薪厚禄坐以待毙， 待毙咧嗰个前币个币啊，屌你个币，几捻高人工先得噶，系咪？咪高薪厚禄坐以待毙咯，屌你后屘，我哋就坐以待毙啦，死人嗰个币，屌你暴毙嗰个币，佢系坐以待前币个币，屌你高薪厚禄，我哋间唔中咧金句嘅高薪厚禄坐以待毙，俾香港学者。 但系虽然你对学者冇期望， 可以做图呢个， 但系我其实。我之前喺節目我評論過一樣嘢就係，如果攞出嚟困嘅話，即係我哋假設真普聯嗰三鬼方案，當佢係主流，當佢係泛民主派主流方案啦。表面上嚟到睇，你困埋去嘅話，我對香港人嘅觀察，困埋佢係會輸俾十八學者嗰個推薦， 一定輸， 係輸。我講民意上面輸， 係一定輸，係民意上輸。 咁捉蟲嘅喎呢班 人。嗱，嗰個公民提名唔係其實咁樣，你真普聯嗰個公民提名其實都係等於公民推薦。 其實都係， 因為你要經過提委會確認啊嘛，咁咪即係公民推薦咯。 係， 其實呢班人嘅思路係一致嘅。 系 個思路係一致，第一就係一定係唔可以脱離基本法個框架，佢唔敢搞革命， 唔好激嬲共產黨， 唔好激嬲共產黨。嗱，呢個思路係一致嘅 ，OK。然後喺呢個咁嘅夾縫中，睇下可唔可以度到條計出嚟，令到共產黨肯收貨。乜呢個思路同泛民主派，即係呢個主流啊民主黨2010年嗰個政改方案有咩分別？你話俾我聽， 完全 個思路又係一樣噶嘛，係嘛？咦，冇違反基本法喎、我整個超級區議會，新增五個功能組別，擴大個選民基礎，跟住我就兩邊側邊，一擴大個選民基礎，咪益咗我哋呢個泛民主派嘅支持者，係嘛？就可以支持即係嚇呢一個即係泛民主派通過呢一個咁嘅新嘅制度，係嘛？咁啊令到呢個民主向前行一步。咁而家結果你要倒褪喎，結果而家要可能要新嘅方案取消咗呢個超級區議會嘅喎，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要遵守基本法嘅話，你而家真普選聯提嗰個立法會個組成辦法，咁佢點會接受你啫？你已經違反咗呢個人大常委會嗰個所謂比例不變啊立法機關嗰個產生辦法，違反咗426即係呢個即係2004年嗰個426釋法，係嘛？立法機關比例不變分組投票，係咪？全部違反曬嘅喎，咁冇可能啦嘛，咁所以 你要接受呢一個所謂嘅普選方案，2017年嗰個行政長官嘅普選方案，咁你就必然即係2016年嘅立法機關嗰個產生辦法就係維持呢個比例不變，係咪？ 我想講，我想講咧，即係我做咗由要政治到大香港早晨，同埋即係最近去唔同嘅地方做訪問啊論壇咧，我察覺到一樣嘢咧，就係咧，其實。而家無論真普聯或者泛民主派咧，其實即係嗱，雖然戴耀廷咧係以人民好，即係令到你好唔耐煩，佢思路都嘗試係清晰嘅，不過佢解釋唔到成件事俾人聽，因為搞到件事好撚複雜。其他嗰啲人咧，其實佢哋唔係好知嘅狀態係乜嘢。嗱，我講嘅好簡單嘅局勢就係、第一，真普聯嗰個咁樣嘅三軌方案，其實本質上都係公民推薦，而你困埋佢咧，係複雜過呢個十八學者，亦即係話林鄭高度評價呢個十八學者公民推薦嘅方案。人哋個名字就已經贏你啦，人哋個名字叫公民推薦方案，表面上已經好似好民主咁樣。你嗰個三軌嘅有軌嘅幾咁唔吉利咧，係咪先？ 仲有唔係缺一不可， 又唔係缺一不可。嗱、你唯一足以同佢抗衡咧，你就唯有咬緊就係話，我哋淨係要公民提名。你就可以用公民提名去同呢個咁樣嘅公民推薦去硬困。但係咧，又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公民提名純粹直接公民提名呢個方案咧，的而且確咧係並不合乎基本法45条。所以你一講公民提名嘅時候咧，就正等於我哋一開始要堅持，你就一定要全民制憲啊嘛。又或者你起碼你唔好話到全民制，你起碼要修改基本法嘛。但係你留意到所有提出公民提名嘅人係唔敢講修改基本法，其實你冇正當性嘅喎。 冇噶，你既然要喺個基本法框架底下，咁然後你提嗰個方案，你又喂大佬完全就係。大條道理話你違反基本法嘅，咁你嗰真係齋噏嘅啫喎。 係啊， 你個真、那個真相唔係要嗰個公民提名喎。 係啊，只係要個口號。 屌你！ 即係其實佢哋係冇回應到建制派話俾佢聽呢。公民提名是違反基本法之後的他們的反應是怎樣？ 他們根本就不是真的想做啊！他們即是無論是提出公民提名又好絕食又好，他只不過是要那個名目，你絕食你不是真的會死給人看，你公民提名不是真的想爭取到， 我來印籍回的， 要來印籍回的，只是要來。所以為什麼有些人覺得我們只要你們說到這麼大，就是說些不現實的東西，喂，我們其實正正就是考慮現實才提出要全民制憲的嘛，因為你不改基本法怎麼可能公民提名？ 不可能， 是不可能的嘛。但你其實現在這班人李儀话佢哋系乱七八糟嘅抗争都系力量，嗰、那个唔系乱七八糟嘅抗争，我觉得佢哋直头九唔搭八，根本佢哋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 唔系李仪嗰个讲法就系与人为善嘅，即系你就算乱七八糟系嘛，譬如包括占中又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嚟啊，咁你泛民咧亦都冇一个即系共识啊，究竟系边个方案攞出嚟同佢框，你又冇。咁即使係咁都好啦，你都會令到即係呢個中央咧都會即係會騰雞嘅，特別係嗰個佔中，加上而家最近台灣發生呢個太陽花學運咁啊，大家就好關心係嘛？咁你包括琴日保安事務委員會啲契弟講辱警罪，講下都講到話有人將來會佔領立法院，點佔領啊？落到閘就已經入唔到去啦，唔加產佢嗰度，我咪成日解釋俾啲人聽啦，我仲好笑。我坐飛機翻嚟嘅時候，有個國泰嘅地勤，即係講台北，我識得我嘅，我又成日去啊，喂，咁啊佢，要黃議員啊，你們會不會佔領這個立法會啊？咁， 嚇， 哇，我哋咁睇得起我哋啊，你太看得起我們啦，屌你， 香港的，佢笠嘴的， 好自然，佢好自然就問我一句，黃議員，你們會不會，佢知道我係反對派嚟嘅，你們會不會佔領呢、這個立法會啊？咁啊， 我想問台語鵪鶉點講？ 鵪鶉我真係唔識講，屌你， 很笠嘴， 笠嘴， 教主有個磨輪趴嘅嘛， 鵪鶉就。和磨冷派有少少不同，磨冷派是無輪袋，即係無輪袋，大家就容易明啦，係咪先？呢個磨冷派咧就係、是、即係冷派就係春袋，係咪？佢春袋其實係好文雅嘅，咁家產唔知唔知咧，唔準講嘅啫。 法官唔識嘢。 喂，個春袋係好文雅嘅，大佬春即係輪，係嘛？袋袋係嘛？輪袋咁閩南語叫輪袋，無輪袋的意思即係話你冇吉士，係咪咁解啫？你一個麻甩佬竟然冇咗輪袋，幾大鑊咧？係咪即係咁解？好清楚噶嘛？ 但係呢個有性別歧視之嫌啦，鵪鶉就比較闊啲，男女都通用，男女都通用。但我想講咧，因為我想講李儀呢個評論咧，佢講到就係話，喂，雖然而家亂七八糟嘅抗爭，但你都會造成咗中央嘅壓力，又或者我哋亦都等於回應翻阿戴耀廷，成個佔領中環，又或者成個泛民主派。他們想像他昨天那篇文就說我們現在等著而已，我們等著一個時機，就是說喂，當政府推出來一個是擺明是假普選的方案的時候，民意的力量就會匯聚在這個佔領中環的旗下了。但我想說他們是一個嚴重的形勢錯判，原因是什麼呢？你看一下就知道。我覺得 而家政府好可能或者林鄭好可能係會按照羅志剛、張達明呢個咁嘅十八學者方案嚟到推出一個假普選方案。如果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我自己嘅估算就係話咧，民意嘅反彈唔會好大。 係。 因為唔會察覺到呢個局面是泛民自己造成的，因為你們自己講到亂撚曬大龍、你們搞到有時候推薦，有時候提名，有時候國際標準，喂，而家十八學者嗰個方案唔甩合乎國際標準。 而家我好擔心嗰個電子公投係咩嚟投咯，而家係。 咪就係攞 係會有嘅十八學者嗰個方案，我思疑係會有嘅。 跟住有黃之峰公民提名， 係啦， 跟住加三季方案， 仲有陳科安心嗰個咁樣嘅2020方案，係好令人擔心㗎， 甚至可能踢咗黃之峰嗰個添。 咁要咁啊過分咗添。 哇！依唔符合國際標準。 咁啊過分咗啲，你冇趁除非你而家搞就得，趁黃之峰考緊 DSE。 忙緊 係啊，忙 佢話中門大開㗎嘛，佢哋係唔會有立場。 唔係，我覺得佢哋成班無論佔領中環或者泛民主派，佢係低估咗嗰個輿論個民情 其實有冇人問過公民推薦呢個方案合唔合乎國際標準咧？ 問過啦，合乎啊。 嚇咁啊，跪低啦！即係如果政府推出公民推薦呢、這個，跟住可能唔係百分之一啦，高少少啦，跟住大成話依都合乎喎，咁就唔使佔中。 但其實咧， 咁籌嗰啲錢就開心。 你慢慢睇下啦，而家嗰個諮詢就嚟結束啦。 嗯， 喺背後其實有好多嘢喺度做緊嘅。OK， 即係有啲嘢唔係偶然嘅。我話俾你聽，係咪？即係大家做長大龍鳳，到時夾好個局就舉出嚟㗎啦。我話俾你聽啊，有啲就扮演兇神惡煞出嚟噏嘢，轉移視線，包括幾大八婆，到你譚慧珠啊、羅范超芬啊嗰啲，各人做唔同嘅角色，係嘛？梁美芬係嘛？姚歌平啊，然後呢個胡漢正啲咁嘅撚人，咁即係大家各人扮演唔同嘅角色，係咪？全部都喺度旁邊敲鑼打鼓嘅，到最後個真章咧就慢慢就會出現㗎啦。我話俾你聽，因為呢件事咧，嗱你。必須要咁樣睇，共產黨話咗俾你聽，我2017會俾你有普選。嗱、照計佢就唔會拉到嘅、但俾咩普選你咧就是、我話事。OK， 咁、於是就前面要揾咗嗱，如果唔係就好冇面嘅。你話譬如即係有啲人提出爭取唔到拉到嗱，呢、這個唔係消極㗎、因為呢個拉到亦令到佢好冇面嘅、你明唔明啊？你係講得好清楚係嘛？即係已經經過咗即係咁多年啦，到最後你要利用一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去話俾大家聽啦。而家我俾咗個時間表你啦 ，OK 係嘛？又根據按照呢個基本法第45条係嘛？講曬㗎啦。咁到時佢點樣去即係去？如果唔兑現嘅話，係嘛？咁你有啲共產黨唔兑現唔係好出奇，但係呢個唔係嘅。喺呢件事上邊咧。佢假戲都要真做噶，係咪？咁所以佢前面咧咁多大龍鳳，跟住佢一定自己手頭上有啲嘢喺度噶嘛，係咪？ 尋日劉乃強就有個評論就咁講啦，佢話即使係俾立法會拉到咗咧，阿劉乃強個意思就話中央都可以自行頒布一個普選方案實行咗佢。 阿劉乃強係即係最近係身體有啲唔舒服啊， 通上科學喎佢。 曾玉成已經回應咗啦， 佢可以私自中共可以私自頒布一個普選方案就焗住要執行嘅。 你就算曾玉成。成嗰啲言論又唔係偶然嘅，大佬 有啲咩分析下咧？ 喂，你嗰個 short 咗啊？佢梗係有人喂，即係佢梗係會得到支持噶啦。呢啲言論唔係公開有人話俾你聽，我支持你係咪？ 哦， 一定係咁嘅。共產黨不嬲都用呢招噶啦，大佬係咪先？係咪就有測試一下啲即係民情嘅反應啊，各樣啊，係咪？ 即係呢個係真，呢個又真嘅喎。好，即係喺呢兩日之間咧，喺呢兩日之間咧，呢、這個咁樣嘅因為有咗胡漢清啊、姚歌平啊、魯樹芬呢啲契弟之後咧，阿曾玉成而家成個民主派咁樣。 係咯，屌佢講啲嘢同你嗰啲民主派講嘅嘢，仲深入啲添啊！比較你嗰啲民主派嘅佛回應。 係啊， 係咪？ 係 唔得啊！呢、這個大佬，呢、這個基本法第18条附件3已經講咗全國性法律適用嘅問題，咁佢夾硬嚟㗎咁係嘛？喂，直情係違反法治添啊！佢認為係嘛？仲有譚練啊、葉劉淑儀就行出嚟都係咁講啊，大佬，係咪？ 係啊。 咁好啦，你話 呢兩個係咪特首人選嚟？ 特首人選嚟㗎 ，potential candidate 係啦， 係啦， 係咯。 你反為嗰啲咁嘅盧永樂，唔知係咪 short 咗病毒唔加產，而家你阻到不得了嘅，佢邊專欄我特別留意睇佢嘅。 我冇睇咁 friend 佢全國性法律適用香港，佢中意就得㗎啦。你吹得佢上啊咁 short 咗嘅 ，short 咗嘅呢個有最近 short 到 short 得好緊要嘅，即係佢下屆唔會選㗎啦嘛。 OK OK， 唔係我收到風話佢病重添啊，唔知真定假咧？ 係咩？咁我哋唔評論佢身體狀況。 OK， 咁但係 關心佢啊嘛， 但係即係你嗱你阿阿鬱敏你就睇啦，嗱呢個局啊擺好曬啦，有啲人就扮演癲嘅嚇，即係嚇嚇你嘅， 唔係黑面白面，丑生乜春都有噶啦，呢場係一場大龍鳳嚟嘅 ，OK 係嘛，梗嘅呢個係嘛，咁啊梗係即係中。 即係嗰啲即係主角未出場喎，大佬。 係。咁喂，其實你而家睇翻轉頭咧，今次呢個政改方案嘅部署咧，其實我哋假設佢係由即係當然共產黨策劃啦，由林鄭拉呢個咁樣嘅揸旗啦。其實今次個佈局啊，好似好過上次阿曾蔭權嗰個好多，即係政治上嚟講。 咁係唔同咯，因為呢個係一個終極方案嚟噶嘛，等於係。喂，回歸咗咁多年咯，仲未有普選，撲你個街，係咪？你都要交功課啦，啱唔啱啊？係咪先？咁解咁啊，經過幾屆嘅領導人噶咯，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咯，咁如果習近平一手完成咗香港有呢個普選行政長官，呢、這個咪即係對佢嚟講係一個即係嚇 公職？ 喂，一個絕對一個公職嚟噶嘛，係咪？ 呢、這個梁振英係喺成個政改入邊咧，即係基本上近乎冇出聲咁滯咧，其實都係一個。 絕對是啦，因為現在有些人已經在講了嘛，慢慢有些這樣的言論出來的奇形怪狀，如果你想梁振英繼續連任呢，屌你，那你就去提這個公民提名啦，令到政即是這個中央就不給你有普選啦，或者有篩選啦，是不是即不給你有普選或者拉倒啦，那你拉倒之後就繼續用這個小圈子選舉咯，那梁振英就連任咯，那如果不是丑丑地都食住先，假假地都叫佢一人一票，咁一人一票呢個契弟冇機會啦嘛，係咪？ 起碼林鄭啊、曾成都好過佢啦。 而家咪慢慢就會散播呢啲言論㗎啦。咁你香港人咧，啲港豬港呢咁撚多，唔家產係咪先？係嘛？ 我知係會收貨。 咁然後你泛民主派就，唉、嗱，我都順應民情啦，係咪？咁就即係都總係有好過冇啦，成日都係咁噶嘛。啊，$28最低工資啊，算啦，如果我哋提$33，咁有好過冇啊，係咪攞住先啦？咁又咁嘅理論啫嘛，全部係，食住先，係咪啊？ 但會唔會都係跟翻阿鬱敏你嘅説法啫？其實都係幾個獨立嘅，過咗票咁就算數咧，最尾。 咁佢而家就我諗都喺度掹緊㗎啦，但如果你牌面上睇啦，當然阿曾鈺成嗰個講法就係、是、你夾硬咁樣過咗都冇用。如果個方案係即係眾人皆忽嘅，係咪？咁到時你選咗呢一屆嘅，即係譬如話可能好低票，係2017嗰個行政長官補選，係嘛？咁你都係即係面子好難看，係嘛？咁但係共產黨同你講咩面子啫？如果佢又可以發動個輿論攻勢，香港有補選啦，係咪先？行政長官係香港人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嘅，佢唔講前面嗰橛喎，屌你候選人得嗰幾件喎，佢唔講喎，係嘛？行政長官，所以呢個唔可以食嘅，我哋嘅立場唔可以夾硬食嘅。 唔係呢個係要喺個民情同埋輿論要做多啲功夫咯。所以我同阿戴耀廷幾次我都係咁講，我話我唔係嫌你做得慢，我係嫌你搞散咗個民氣，你連個民意匯聚唔到啊！喂，我哋而家今日回頭睇翻出咗呢個十八河社方案，再睇翻近日各樣嘅言論，當日曾鈺成講嗰樣嘢，其實咧係另有心意，我覺得佢當日講到就話：喂，如果過得嚇夾硬過，覺得唔好睇，咁都無謂啦，係咪先？大家都嘈曬咁樣。我哋當日就理解就係話：哇，其實佢都對中央咁嘅建議。我諗下，佢可能係對我哋講緊一個講法，就今次唔單止要過，仲會過得好好睇添。即係佢係有能耐令到呢件事係過得好好睇， 高票 係連港主整體主流嘅港豬都係支持咁樣過添，即係有咁嘅可能。咁啊，真係香港真係玩完。 喂，你好簡單啫，佢唔係淨係要掹五票，係咪啊？可能連民主黨都支持，咁淨係得幾個激進派反對咁，哇！咁 就好，真係犀利啦！咁啊，真係玩完啦， 玩完㗎啦， 咁啊，真係呢個真係。 喂，過咗鐘啦喎。 咁啊，不如休息一陣先。 好啊。